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四，农历6月13，大暑。北京雷阵雨转多云， 29度到23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河南多地遭遇历时罕见持续性强降雨，当地紧急行动，各部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迅速投入抢险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栗战书同乌拉圭副总统国会主席兼参议长举行会谈。第八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汪洋出席并讲话。 参加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全部抵达东京。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充分肯定北京冬奥筹办工作，称北京冬奥会将成为全球冬季体育项目的里程碑。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1亿9114万。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 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溃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习近平强调， 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身先士卒，靠前指挥，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提高降雨、台风、山洪、泥石流等预警预报水平，加大交通疏导力度，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疫。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记者从昨天下午举行的河南省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据不完全统计， 强降雨天气已导致25人死亡，7人失联。 总台驻河南记者李凡、河南台记者傅彦波报道。 7月17号以来， 河南遭遇强降雨天气，郑州多地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河南全省平均降水量150.5毫米， 地市平均降水量最大为郑州461.7毫米， 最大降水站点新密市白寨达到931.5毫米。 7月20号16点到17点， 郑州一小时降水量达到201.9毫米。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徐忠。适逢强降雨，造成全省 89个县市区 560个乡镇 120多万人受灾， 因灾造成25人死亡，7人失联。 紧急避险转移15.3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6万4720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5千亩顷，承载面积25千亩顷，决收面积4.7千亩顷。 根据气象部门预计，到今天14点，河南大部仍有重到大雨，其中河南中部和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 河南西北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郑州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河南省气象台副台长苏爱芳。 河南中部和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致灾风险极高，各地需继续做好洪涝、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灾害防御以及河堤、 库堤等的巡查工作，并防范强降水对救灾各项工作的不利影响，同时做好卫生防疫工作。此外，淮河、海河流域需密切关注上游来水的情况。 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全面展开，财政部昨天紧急下达1亿元救灾补助资金，支持河南省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其中，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灾区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4000万元用于支持灾区开展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和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等工作。 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昨天18点，郑州局管内35趟列车临时停靠，目前铁路干部职工正全力保障受阻旅客餐饮供应。其中停留在陇海县木沟车站待毙的快31次列车，在当地政府和铁路部门共同努力下，滞留旅客于昨天16点全部通过大巴车撤离完毕，线路抢修正在紧张进行中。 河南洪涝汛情发生后，商务部指导地方开展防汛保供工作，建立五省联保联供机制，进行工作对接和跨省调度，安排大型骨干保供企业加强调度，做好应急支援。目前河南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求平稳。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汛而动，向险而行，全力护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央广记者山森淼、李鹏报道。 灾情发生后，中部战区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指挥战区驻豫部队、武警部队官兵和民兵在多个地域同步投入抢险救灾。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派出500多名官兵奔赴枯河丰乐农庄段决口处，紧急展开封堵缺口、加固堤坝、转移群众等救援行动。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教导员陈香华： 成功转移群众500余名，修筑堤坝、水库2处。接下来根据气象消息，我们已经做好全面准备，坚决完成各项临时突发任务。 拿桥的每人扣10到20人。 联勤保障部队郑州联勤保障中心170多名官兵分批次投入郑州市管城区、郭家嘴水库等险段，抢修溃坝、危坝，并派出医疗队伍开展巡诊。昨天下午，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沙河大堤发生漫堤险情，武警河南总队焦作支队接到上级命令后迅速出动，连续奋战6个小时后，阻止了河堤洪水出现漫堤趋势，官兵冒雨冲锋在防汛一线的身影受到驻地群众一致好评。大堤屯村村委委员刘艳芳： 他们奋不顾身地装沙袋堵决口，防止大沙河里边的水浇灌我们村，往我们村入里边，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来自中部战区空军某旅、火箭军某部、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等单位的1000多名官兵闻令而动，携带应急抗洪装备奋战救援一线，坚守长庄水库封堵管涌。中部战区参谋长助理樊建荣： 截至目前，战区共组织指挥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5700余人，下一步我们还将根据汛情发展，派出后续力量参与抗洪抢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抓紧抓实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听取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情况汇报，研究深化金融业开放工作。确定进一步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措施。会议指出，近日我国多地强降雨，昨天河南局地又遭遇极端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特别是罕见的城市内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前我国正处7下8上主汛期，据预报，近期部分地方仍有强降雨。 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强化责任制，落实各环节责任。一是组织专业力量，调集资金和物资，支持帮助河南抢险救灾，做好遇险人员搜救、伤员救治、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二是加大对重点地区防汛抗灾的支持，加强对大江大河、小型并险水库等水利工程堤防严密巡查和除险，做好交通设施应急预案，防范城市内涝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三是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做足防范异常天气可能导致灾害的各项准备，该避险的避险，该撤离的撤离，保障群众安全，减少灾害损失，确保安全度汛。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取得积极进展，要围绕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使中国始终是吸引外资的热土。一是持续抓好金融业对外开放承诺落实，对标开放程度较高的国际标准，推动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更高水平金融开放。二是优化外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准入要求，完善金融机构母子公司跨境往来规则，优化外资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渠道和方式，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三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机制，保持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会议指出，针对下一步，特别是下半年国际形势和环境变化，要在做好口岸疫情防控同时，统筹推进通关便利化，保持进出口稳定增长。一是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提升出口退税便利度，支持海外仓建设，完善跨境电商出口退货政策，做好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贸易便利化措施的衔接。二是进一步降低进出口环节费用，落实口岸收费清单公示制度，降低沿海港口引航费标准。三是进一步加强口岸综合服务，提高国际物流供给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乌拉圭副总统、国会主席兼参议长阿西蒙举行会谈。栗战书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拉卡列总统共同引领下，中乌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两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成为国家之间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典范。中方愿同乌方携手合作，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乌关系取得新发展。栗战书指出，双方要继续加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扩大抗疫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多边事务协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密切配合，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栗战书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拉圭国会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不断丰富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需加强高层交往，密切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等友好往来，深化立法经验交流，就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议题加强沟通，及时批准修订有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律政策环境，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拉美议会等多边议会组织中的合作。栗战书说，乌拉圭主要政党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友好交往，感谢乌拉圭政党来函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愿通过多种方式就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蒙表示，乌拉圭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愿全面发展两国各领域合作，感谢中方在支持乌抗击疫情和促进乌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的贡献，需加强两国立法机构间交往，为拓展务实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本台消息，第八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19号到21号在新疆阿克苏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领会第三次中央新乡工作座谈会精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乡工作总目标，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顺应民意，保障民生，凝聚民心，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进一步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助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汪洋指出，近年来各有关方面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影响，准确把握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方向和重点，聚焦新疆各族群众极难筹盼问题，精准发力，有效支持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脱贫攻坚，民生改善，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团结，充分彰显了我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汪洋强调，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交办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坚持资金项目向民生倾斜，向基层倾斜，向重点地区倾斜，把治理援疆作为工作重点，务实推进产业援疆，深入实施文化润疆，要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真正把援疆工作打造成推动发展的工程、民族团结的工程、凝聚人心的工程。陈全国出席会议，尤权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他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新疆工作的形势判断上来，围绕新疆长治久安谋划好援疆任务，聚焦重点问题，改进工作作风，确保各项援疆任务落地见效。19个援疆省市、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地州市师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及19个援疆省市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对口援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稳步提升了受援地的造血功能，对口援疆综合效益不断提升。总台驻新疆记者田彤、王月军、刘飞报道。 这两天，位于疏勒县的新疆喀什山东水发现代蔬菜产业园里，村民迈尔耶姆乌拉伊姆正忙着采摘西红柿，一个人就可以管理六座智能化日光温室大棚。 现在我一个月的工资是2300块钱，我一边挣钱一边学技术，我以后在这边再租一个棚洗种。 山东省帮助喀什地区疏勒县引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示范种植蔬菜53万亩，带动周边农户种植蔬菜20余万亩，打造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蔬菜产业集群，带动上万名群众就业增收。山东省东营市对口支援新疆疏勒县工作指挥部产业项目组组长韩庆， 通过我们山东援疆一直以来搞的这个大仓东移、消费扶贫等的一系列政策，帮助当地老百姓打通这个销售渠道。 2019年来，湖北省把教育帮扶作为援疆工作的重点之一。近两年，湖北省在岗援疆教师人数稳定在240人左右，让受援地的师生们受益良多。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教育专项小组副组长陈宏伟， 集中优势资源在一些试点学校做示范效应，通过这种方式带动整体教育教学水平和教学管理经验。 近年来，各援疆省市根据受援地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仅2019年到2020年，累计实施援疆项目3000多个，涉及援疆资金300多亿元。江西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副书记叶华林， 接下来我们将趁着第八次对口援疆工作会议的东风啊，在促进产业上抓住我们克州口岸经济的优势，持续的发力，争取做到更多的贡献。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不忘初心使命，争取更大光荣。连日来，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请听报道。 江苏泰州海关以71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瞄准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为民服务意识，助力企业突破出口贸易屏障。泰州海关副关长钱中华，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决履行好海关把关副职责，优化通关环境。 浙江宁波市宁海县科技局联合高校相关行业领域专家成立党员破难小分队，在炎炎夏日下持续开展走访调研解难题、把脉问需促发展科技服务月活动。宁海县科技局工业科技管理科科长徐奇峰： 我们要最大程度地鼓励支持企业开展重大项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为我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江西南昌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今年南昌将完成265个老旧小区的改造计划，让群众的生活更方便更舒心。南昌市城管局副局长孙新初： 现在开工已经193个，开工率达到75%，到年底我们能保质保量完成全年的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今年上半年，新疆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超过6100列，同比增长40%以上，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阿拉山口站运转车间副主任庞建伟： 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精准制定每天的运输计划，合理安排中欧班列编组、车辆取送、货物装卸作业，发挥口岸站作用，畅通国际联运大通道。 四川省原达县地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周永开离休近30年来，带领群众植树造林，在当地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播出守山人周永开。总台驻四川记者贾怡超报道。 今年93岁的周永开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入党的老党员。1992年离休后，他发现地处大巴山腹地的达州万源市花萼山因为乱砍滥伐、非法捕猎而满目疮痍、生态退化，感到十分痛心，就决定改变这一状况。 这些树都砍得差不多了，我下决心我就在这里把这里搞好。 于是他住进山上的茅草房，当起了守山人。他自费购买树苗，自己动手种树。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护林行列，成为义务护林员。2007年，花萼山创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了破除村民靠山吃山的观念，让村民不再砍树，他又带领村民种植萼贝，发展贝母药材产业。就这样，一点点守住了花萼山的绿水青山。他的孙女周静说： 吃穿住都特别节俭，他总说的他这些钱有用有用，买树苗绿化荒山或者是捐资助学，他特别的大方。 事虽平凡，精神伟大。周永开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称号。当记者问他离休后这快30年里，他为什么不舒舒服服颐养天年，却要跑到山里去植树造林、守山护林、受苦受累时，他说： 如果干工作都是那么顺顺当当、舒舒服的当共产党员，哪有这好共产党员。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请听千年田赋费一顶宋公祭，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朱敏。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配音演员张云明。我讲述的文物是一尊青铜圆鼎，名为告别田赋鼎，现收藏在中国农业博物馆。这尊鼎为双耳三足式，鼎腹上部刻有告别田赋铭文，文中隶述了田赋，也就是农业税的变迁以及农民生活的变化。 今天河北、山东、云南三省作为最后一批省份全部取消了农业税，至此在我国已全部取消农业税。 2006年1月1日，这一天是广大农民的大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退出历史舞台。 现在只赚不赔了呢，都嫌地少。 我们种地是越来越有劲儿。 河北省灵寿县农民王三妮 有着家传铸青铜器的手艺，他决定铸一尊鼎来纪念这件大事。 鼎是用来祭奠国家大事的，我也想把这个鼎铸好，表达一下这个该地之情。 据统计，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全国农村税费改革每年可减轻农民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率达80%。 我是中国农业博物馆讲解员张时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作为年轻的三农工作者，更要将三农情怀深植于心，为三农工作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邀请赵永乾、孙超、索朗达杰、王晶、安石林五位移民管理系统优秀党员代表，围绕锻造四铁移民管理队伍，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五位代表有的扎根北疆32年，有的驻守在帕米尔高原25年，为戍边官兵解决长期吃不上新鲜蔬菜的难题，有的来自海拔5373米的全国海拔最高的边境派出所，有的连续100多天坚守在抗疫一线，有的连续10几年在边境帮扶困难儿童和孤寡老人。在现场，五位代表讲述了他们守卫在国门一线服务国家发展的故事。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民族语言》和闽南话版音像制品发行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出席并启动发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庆祝大会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创作及录制播出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并推出《大决战》《跨过鸭绿江》等一批精品节目，在海内外得到广泛赞誉。应广大受众要求，这些精品节目的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等民族语言和闽南话版音像制品，由总台所属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面向社会出版发行。据介绍，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民族语言》及闽南话版音像制品将于近期在全国近百家省市级新华书店、音像商城和网络电子商城上线销售。截至目前，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已打造32种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出版物，涵盖普通话、粤语、闽南话5种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多余种外语。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有关情况。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小礼表示，决定要求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提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揽子支持举措。 在促进优生优育方面，要实施妇女儿童健康服务能力建设的相关工程，扩大妇幼健康服务的供给，扩大新生儿疾病筛查的范围，促进早筛查、早诊疗、早治疗，开展孕育能力提升专项攻关。在扩大托育服务方面呢，制定托育服务发展相关专项规划，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呢，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等等。 0至3岁的婴幼儿全国有4200万左右，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表示，14、15期末每千人的托位数要从目前的1.8提高到4.5。随着三孩政策落地，入园需求进一步增加。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到2025年，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要达到90%以上，并且要进一步提高普惠型幼儿园的覆盖率。 我们要大力发展公办园，完善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管理的机制。啊，这两年来啊，恢复了2万多所幼儿园，增加了416万个学位，有效地支撑了普及普惠目标的实现。 决定提出要破除天价彩礼等成规陋习，构建新型的婚育文化。民政部社会事务司负责人张真德